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，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苦，流浪在灯火阑珊处，去不到终点，回到原点，享受那走不完。想回顾难的麻木，在这条亲密无间的路，让我想你，你想我，怎么会孤独？我们都在不断赶路，忘记了出路，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，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苦，流浪在灯火阑珊处，既然没终点，回到原 孰是孰非，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分得清楚。其实在看《无间道》的时候呢，最喜欢的还是他的音乐，生生死死的时候总是能够记得那些让人断肠的声音。这是来自刘德华和梁朝伟演唱的《无间道》，继续来听到范晓萱《好想谈恋爱》。 就有人会听见，哭泣让我感到疲倦，快乐听来遥远。在梦里扮演失败的小恋人，没有爱情并无所谓。我想这是幸福的人们发明的论点，常常寂寞太过尖锐，让人无法坦白，渴望被你爱的滋味。想到他能吃不能睡，相信他又害怕他会消失不见。女人是最不要自由的灵魂，男人却为她游荡在每一夜。好想谈恋爱，不管那个人会是与谁，让我分裂的孤独任性撒野，悲伤时有人陪。 受伤也要

是否来迟了命令的怨言，张罗无限让你的笑容我的心情。伫立在漫漫的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已是造物的恩宠。 才何处寻？大吴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七天无理由退换，60000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吴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 我家住房山，上班在东三环，每天全靠比亚迪秦 EV300 往返两地。 比亚迪新能源车，不限行，不摇号，省钱省心。详情请垂询北京润城 4S 店8931-7680。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959仙托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-3033，1391011-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大型新闻网消息，北京新航城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，在一年后，新机场拆迁村民将正式入住到回迁安置房。据了解，回迁安置房位于于发镇盛平街，现如今110栋10多层高的住宅楼已经露出了大模样。这里是新机场于发回迁安置房当中最集中的片区，距离新机场5公里，从各项配套来看是处在于发镇最好的地段。此外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安置房项目是为机场红线内征地拆迁村民建设，改善村民住房质量的安居工程。该项目于2015年纳入北京市保障房范畴，计划于2018年完工并移交，满足新机场拆迁居民的入住需求。北京日报消息，近日回龙观区域一下子发布了10条商务班车招募信息，这些线路主要往返回龙观、望京、中关村、三元桥等地，所有线路都能借行京藏高路公交专用道，确保准点率。登录公交集团官网可以查询到，目前本市已经开通了131条商务班车，还有91条线路正在招募乘客。

中，在你的轮廓。 太想爱你，光听这个名字就能够触动你心中最脆弱的那根弦，让人无法抗拒。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周笔畅演唱的《趁早》。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我永远可以笑着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。如果你不想要，想退出要趁早，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。要是我早可以和